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是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12点，跌301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一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80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064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0.94跌3毫，腾讯控股377蚊跌1.6。阿里巴巴100.9跌1.6，美团145.9跌1.8，恒生中国企业70.84跌9.2，百度集团149.1升5.4，安踏体育106.7跌4蚊，京东集团202蚊跌1.6，中国平安56.7跌1.6，友邦保险84.1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9，英镑9.495，瑞士法郎8.495，欧元5.423，加元5.861，新西兰元4.936，欧元8.414。每百日元对港元5.88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2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501点，跌100点。港金报17150蚊，跌2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4.6美元，卖出183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讲意外事故。九龙咧油麻地嘅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喺公主道桥底嗰度附近咧，头先就发生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塞车嘅，龙尾塞到渡船街近果栏噶。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公主道嗰度有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而新界咧上水嘅宝石湖路都有意外嘅，宝石湖路去粉岭方向喺彩园村对开嘅快线，因为有意外，而家塞到去马会道噶啦。锦田公路嗰边咧就有火警事故嘅，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嗰段，因为发生火警啦，暂时嗰段嘅锦田公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往都来往方向都塞车噶，分别个龙尾喺八乡消防局同埋松山小筑附近嘅。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段，因为有火警事故，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喺马斯道同埋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去到新楼街。港岛路面港岛路面嘅情况咧，提下大家啦。大坑莲花宫嗰度咧有啲临时交通安排嘅，因为要配合观音开库活动啊，所以而家莲花宫西街、莲花宫东街、礼贤里仲有莲花街咧都有临时嘅封路措施。九龙就红磡嘅嗰边咧，亦都系有观音开库活动嘅，所以而家红磡嘅平治街、差管理、观音街同埋获嘉道都系有啲临时封路改道安排噶。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林北路马油塘去秀茂坪、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0，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嘅6: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月十五号啊，骚动音乐。 哇哇，咁快又一个星期三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好中意嗰啲 前后系冇关系， 冇关系，同埋系几时都可以用噶。 系 几好，哇哇，咁快又嚟到 万能 key 啊！哇，咁快又嚟到五点钟啦！哇，咁快又嚟到骚动音乐嘅时段啦！ 系，今日我哋会有 Boom More Back to Back 啦，今日系咁啊，应该六点半留意啦。 冇错，咁啊会即系继续玩呢个游戏啦，即系继续将阿小明发挥到极致啦，即系睇下我哋轮流每人出首歌，睇下佢会有咩遭遇咁样。 究竟小明嘅情人节过成点咧？ 可能唔关事咧，我未谂啊。 可能系小明去考车 啊？OK， 可以，可以。 啊，咁啊，今日大家都顺利度过咗二月十四啦。我唔知大家顺唔顺利，希望系啦。你有威风啦，我见到 都有啲师兄系唔顺利嘅，年年都会见到啲垃圾桶度系有无啦啦。有扎花咁啲就祝你好运啦，系嘛？ 因 为再嚟过啦。 寻晚都有同朋友甚至另一半都讨论咧花嘅呢个问题。 系 咁即系你会发现呢个世界有啲人系真系唔中意收花嘅。 系啊系啊， 唔中意收花有几种原因嘅。 敏感咯、啊，最常 系啦，敏感啦，有一种咧就系好实际嘅、觉得收花嘥钱啦，同埋咗花花又要打理啦，我又唔识打理，跟住出街嘅时候拎住又好烦啦，坐低食饭已经人多，又要搵位摆扎花，又惊佢跌啦，咁样翻到屋企又搵地方插住佢啦，所以有人系唔 enjoy 收花嘅呢个世界。 其实好老实讲嘅，即系站于一个男士嘅角度睇啦，我宁愿嗱，即系情人节通常呢啲系嘛商人嘅节日吓，咁啊通常有三嚿系商人，即系我唔系讲受伤个伤啊。 都系噶，其实 伤嗰个伤啊， 都系受伤噶。 系啦，咁啊，通常三嚿钱要使啦，礼物、食饭同埋嗰扎花嘛。 系， 其实你会发现嗱，礼物我唔知啊，即系通常有平有贵啦。咁但系你会发现食饭同埋扎花嗰个价钱通常都系咁上下嘅。 系， 其实我又会觉得咁，倒不如我宁愿食好啲。或者份禮物買好 啲嘛， 就唔好擺落扎花度啦。 因為可以維持嘅時間耐啲嘛。 好短啊，即係你真係擺幾，因為難養嘅玫瑰花係難養，可能我真係唔叻啦。即我唔知會唔會有啲朋友仔係叻可以養好耐啦咁樣。 咁你使唔使送花？ 我今年冇送啊，我通常隔年先送噶。 咩 个概念就系、 是、可以隔年 个概念系乜嘢咧？ 今年闰年啊，可以送啊咁。 系啦，即系类似系，哎上年冇送啊，哎今年补翻飞啦。 但会记得噶，会记得 会噶，会记得噶。 佢记得， 佢记唔记得？我唔知佢记唔记得。我自己会记得咯，我会话，哎上年送咗，哎你摆几日又抌啦，都冇用咩，使够钱咯，不如食好啲或者买啲好啲嘅嘢啦，咁样。 系 咁啊，通常就如果上年送咗，今年唔送，咁今年冇送的话，下年佢就你就会知道佢下年一定话，哎你上年都冇送花咁样。 系 咁你就一定要喺嗰年就补翻啦，即系你要搵机会趁喺佢出开口之前塞住佢把口。 咁几好啊，即系起码佢唔会话，哇你估你上年送咗，今年唔使送啊，咁样即系起码佢。 唔系，我直头衰到咧，今年咧衰到有一个谂法就系咧，因为我哋同事咧，坐前面嗰个同事咧，佢收咗好大扎花，好靓嘅，咁跟住琴日佢收工嘅时候冇攞走， 系， 我其实有谂过偷佢几支攞翻屋企俾我老婆。不过最后我觉得，唉，算啦，人哋嘅嘢你唔好搞啦， 唔搞啦，你唔知点解佢摆低，可能有特别原因 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啊，跟然后今日翻到嚟，佢同我讲话，啊，你做咩唔攞走啲啊？我都咁大扎，我唔知点攞翻屋企咁样。佢话我又唔养嘅咁样， 咁 嗰个系 即系收到送去公司咁样， 送去公司嗰啲啦。跟然后我老婆琴日仲要俾说话我听啊。我自己問先嘅，我話點啊？你公司今日有冇人收花啊？咁樣，佢話哎冇喎，咁樣，跟住我話嚇冇理由㗎，你成間公司啲女仔都唔後生，後生細女冇理由冇㗎喎。跟住佢話 請曬假， 係唔係冇請假嘅？全部都翻齊工嘅，但係佢話佢哋嗰班女士，即係嗰班女仔都唔係好興呢一套嘅，即係可能都係 sweet sweet 地，可能接下收工去食飯咁就算啦。 呢啲好啊，好女仔啊呢啲。 最慘就係因為佢哋公司冇一個女仔有收花，跟住佢老細臨收工嘅時候講一句：，誒、欸，你哋今日竟然冇人收花咁、啊、樣，跟住搞到佢哋好冇癮咯。做咩即係一定要收花嘅咩？ 咪咯， 係啊， 因為會收花啲可能冇翻工咧，即係好似我哋尋日咁講，我翻屋企，我啲屋企人都好。好著 又咁 樣，唔知點解佢哋近排係咁聽節目啊？ 哦，係咩？ 哇！聽咗你嗰個講喎，哇！好誇張喎，三個啊！ 其實應該都會 有冇佢哋冇遭遇过呢啲？ 因 为常见， 因为寻日你话唔方便喺咪前讲佢哋做咩工作嘛，咁、哦、我翻屋企咁我就可以闩埋门自己讲啦。跟住佢哋听到嘅反应就哇， 系啊，我想讲咧有个进展噶。琴日咪话我个朋友有三个同事冇翻工嘅，跟住然后咧， 今日翻晒嚟， 我个朋友今日翻晒嚟交齐嗰啲病假纸嘅，但系睇中医嗰啲嘅，咁 OK 都可以噶嘛，因为咁、哦、然后咧，我个朋友话咧，跟住。今日佢翻工之前咧，佢有个同行嘅朋友 send message 话俾佢听，佢嗰一边即系佢嗰一间公司有七个人今日话一齐话要请假。 同行， 同行， 哇， 七个人，佢话 原来正一都劲噶啦，原来正一之后个正后群仲犀利，夸 张啊！ 大家自己唉。夹一夹啦，夹好啲啦，都系佢啦。 大家唔想夹，自己生性，佢哋都夹好咗啊。夾好咗一齊唔翻 啦， 佢哋有夾噶，其實 你鬧唔到邊個，因為七個一齊嘅時候，你冇理由你鬧曬七個，你好嘥氣啊嘛！你 七個一齊入房傾傾偈啊咁，或者你逐個傾，你都傾一個朝早啊， 所以 唔使做嘢。 我預咗你，我七個一齊唔翻，睇你鬧得邊個咁樣。係 啊，有聽眾仲話咧，未必關情人節事咁簡單啊，尋日話可能有啲 event 咧吸引到一啲。 哦，系啊，好多神徒啊，琴日好多神徒去我追星啊， 系啊，所以真系你唔知好多原因，系啊，咁所以好几好笑啊，七个黐线嘅呢件事， 好夸张啊！ 但系我觉得我寻日睇过咁多嘅我想讲万圣节， 对你嚟讲系万圣节啊，系咪？ 因 为 个个啲 对你嚟讲都好惊啊，系嘛，好惊心动魄啊！ 知唔知点解？因为好一咧，有啲女仔都唔 po 自己个样嘅相，一 po 出嚟咧，嗰啲相执到个样咧，好似都唔知系。即係你只係整大咗隻眼啊，削尖咗個面啊，嗰啲即係執相執到咁咧，所以唔知點解有一種好似萬聖節嘅感覺。 通常呢啲日子我都少上社交媒體啊，費事受傷啊，我驚見到其他有比較唔係咁好啊。 但你嗰個贏咗就見到 post 去食呢個快餐店， 贏曬啦！喂，嗱，我首先要講嘅就係咧，琴日就因為夜晚收工之後咧。我就同我另一半去咗食，我諗住真係出去食飯，雖然冇 book 定位啦。咁但 係已經死罪嚟， 因為我真係好多本身諗住翻屋企食㗎，好老實講。因為其實早幾年都係覺得，唉，算啦，咁多人即拍拖嘅時候都喺出面慶祝夠㗎啦。咁結咗婚就平平淡淡喺屋企過就算啦，自己煮下嘢食算啦咁樣。但係點知琴日收到工嘅時候已經真係好肚餓啦，真係冇辦法等到翻屋企先慢慢煮完先食啦。咁我就話，不如我哋喺出面食啦，都係咁樣。咁本身我真係諗住去揾一間餐廳食嘅，唔係冇位㗎，好老實講都仲有位嘅，即係都會揾到一啲餐廳有位，或者可能你等一陣咁樣啦。但係佢嗱好多朋友今日問，哇你好嘢喎，你今日仲翻到嚟？ 係， 我要講明一樣嘢就係唔係我 主動話 要去食快餐店嘅，係佢話要食快餐店。我先配合佢去食快餐店嘅啫、 真係辛苦你同委屈你啦。本身想食好啲啊，情人節，不過佢話想食嗰啲魚柳包啊、蓋毛包，咁我又陪佢食啦。 可能佢覺得好新奇啊， 食咗咁多年龍肉啊，都想食下第二啲嘢啊。 唔係，但係我又覺得佢嗰個諗法，佢有講點解嘅。我覺得個諗法真係好啱嘅，就係因為。其實情人節出街食飯，你係冇乜選擇啊！佢嗰啲套餐咧，永遠 set 好曬俾你，你佢個套餐要你食乜，你就要食乜，仲要收貴你平時一大橛嘅。咁點解要食得咁辛苦啫？咁你與其係咁，不如留翻閒日嘅時候，你又有得揀，又唔使咁貴嘅時候，先去食好啲啦。佢嗰個概念係咁，咁我覺得啊，好同意喎、啊。咁我覺得都啱啊。咁好啦，我。唯有陪你去食快餐店咯，就係咁咯。 哇開心啊！但我想講咧，因為尋日呢個日子咧，係會啲人會互相關心對方嘅感情 status 嘅一個日子嚟嘅。 係， 知唔知點解？ 點解啊？ 尋日先後有最少兩個同事問我同一個問題。 咩啊？你今年拍拖未？ 唔係啊，你結咗婚未啊？ 哦，因為你已經有前科啊！你呃人哋話冇拍拖，呃咗人哋幾年，可能佢覺得死啦。其實佢會唔會結埋婚？佢又想呃我哋幾年啊？佢要派利是喎。 可能佢哋好奇點解我唔派利是啊？可能見我個樣。見到我隔離嘅拍檔賓臣都已經係派緊利是啦，又少啲。 咪係咯，你個樣老我唔到。 係，我覺得幾有趣啊！即係我就冇啊冇啊冇冇結婚啦咁樣，但係即係琴日呢個日子先至會有嘅，即係 因為好即係點講容易啲開口問啊嘛，你好地地無啦啦問人哋結婚未，好尷尬。咁情人節問就好似好合理啦。 係啊，我覺得但係我覺得係有趣嘅呢件事，因為喺一日裏邊遭遇咗唔止一個同事問啊嘛。係啊，咁即係咁當然都跟住就 follow up 大家傾下，我、哦、即係有冇點樣慶祝啊成啊嗰啲咁樣啦咁。 你犀利啊！你直頭連慶祝都唔使慶祝，你勁過我啊！ 我慶祝咗一早幾日，打咗個邊爐嘢埋，跟住我話食完之後埋完啦。今晚呢餐係咪當係情人節？ 當 係啦。我跟住嗰幾日好忙，我真係唔得閒。跟住話係啊，咁樣咯。 哦，幾好啊！ 係啊，尋日翻去屋企啊，跟住尋晚翻到屋企，因為我表弟喺台灣翻嚟香港，即係放假幾日啦。 哦、 咁啊，尋晚佢自己過咗嚟香港先，佢啲台灣朋友就今日先到。 OK。 咁所以尋晚佢就嚟咗屋企食飯。係。咁就係我啲親戚係。之前就表妹喺美國啦，跟住我表弟就喺台灣翻嚟，但我表弟係越南人嚟嘅其實。 哦 ，OK。 跟住之後好國際化嘅。係係。咁啊， 唔怪你都好似唔似咩啦。 我都 似 越南人㗎。 你啲膚色都有啲黑黑地。係 啊係啊，我都懷疑我唔係咩㗎。 係你都係東南亞嗰邊㗎嘛。 咁跟住琴日嚟就打邊爐食飯咁樣，咁就後屘食到咁上下咁啊。就開呢一個視像通話，就打俾遠在越南嘅舅父舅母，即係我表弟嘅爹哋媽咪。 O K， 咁啊，即係 say 個 hello 啦，就啊，你個仔喺度啦，我哋 安全到步啦， 喂緊佢食嘢啦，咁樣 喂緊佢食嘢， 啦，好 O K 啦，係啊，咁跟住傾開偈，跟住我舅父問我：咦，情人節得一個人嘅？ 哇！ 幾時啊？得佢一個嚟啊？咁係啊，跟住我應咗句勁老土啊，我話：嘿，我啲情人咪坐曬喺度咯，勁老土。勁老土 ，OK 呢句可以，呢句學學起來，學起來。 跟住之後就影阿媽啊，影阿爸啊，影阿妹啊，影阿表弟 啊。媽媽最開心啊！呢啲聽到， 氹埋開心啊嘛。 OK 嘅，情人節係嘅，應該氹埋屋企人開心嘅係。 啱啊，即係好似我哋。系而家仲有冇个吹喇？ 有，应该今日仲唔系喎，过咗咯。 我情人节就冇啦。 系啊，你琴日都有嗰个情人节吹喇送，即系以为你送俾情人，点知原来 送 俾妈 咪啊？系啊，即系如果大家有留意过呢几日我哋嘅宣传声，大家都有讲，即系呢个情人节虽然即系讲另一半就爱人啦，但系同时屋企人都系你嘅情人。 正所谓咩啊？家营最爱啊嘛， 边 个 系家营啊？ 唔系啊， 家营最爱， 家营最爱。OK。咁咯，咁希望大家即系琴日过得开心啦，同埋听日真系翻工啦 ，OK， 乖乖地啦。 今日唔系噶， 今日有七个人请假啦，我都话有啲朋友话俾我听，七个人啊， 我以为寻日七个人啊， 唔系嗰啲症候群啊，今日七个人请假， 系咪唔知 玩得太尽兴啊？可能 唔知醒 嗰啲咯，通常都系啊，你玩得太尽兴唔知醒，咁索性社帮唔翻工啦，咁样咯， 唔鼓励啊，千祈唔好话应该好似我哋紧守岗位， 唔系咯，我今日都有翻嚟啊！ 唔系咯，喂，你食快餐店你仲想食快餐店？你都 我都冇乜藉口唔翻嚟， 咪咯，系啊！所以但系幸福嘅，希望大家都幸福啦！见到槟城可以食快餐店咁幸福就好啦，系啦，食唔系净系食夜晚噶，喺快餐店食早餐都可以幸福噶，都可以好甜噶。食住个热香饼，听住佢呢首歌咧，哇 ，speed 到漏啊！I just want you to stay for one more minute 甜蜜怎可以终结 10, 59, you're still by my side 从随日光中的诗意配热香饼很中意每清早都相恋一次是我不想去清醒红窗本的衬历你双眼的闪历也都写进日记云朵那半黑 听我张曼莎嘅甜蜜在10:59前。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表示，产业署经检视香园围边境管制站公众停车场的泊车情况，决定推行优化措施，包括由星期五起只接受经网上预约的车辆停泊，不再接受未经预约的车辆。预约系统会在星期五00:01起恢复运作。當局又說，為減少車輛停泊超過預約時段的情況，將會調整泊車收費，包括額外泊車收費，下個星期五起生效。時租、日租和夜租分別上調至$15、$150和$80。超過預約時段收費就增加至頭兩個鐘每小時$60，其後每小時$75。另外，政府表示，除了現有香園圍邊境管制站的公眾停車場之外，致力促成在口岸附近供應更多停車場和泊車位。廉署就機管局三跑工程貪污案今日再落案起訴8人，累計有10人被起訴，他們共涉及15項控罪，包括行賄、受賄、洗黑錢和串謀盜竊等。今日被起訴人士獲准保釋，星期五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稍後會轉介至區域法院。廉署說十分重視這宗案件，會繼續調查，又說並沒有發現有資料顯示三跑工程質素和物料規格上出現問題。案發在2017年1月至到去年8月，廉署說早前已經被檢控的2人涉及賄款430萬元。案件涉及的三跑項目工程分判合約和物料訂單總值超過2億元，其中時任首席高級經理今日被加控洗黑錢罪。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一個活動致辭的時候說，做好國家安全教育有必要性、迫切性和現實意義，期望教師透過說故事讓同學知道學習國安意識並不枯燥。他認為在2019年事件被捕和定罪的人當中，學生是最大群體，形容教育界出了事，因為學生只是白紙一張，最大的教師工會教協目前正在解散過程，政治立場是怎樣大家都清楚，自己當年經常公開批評教協。梁振英指出，影響到政治安全的人仍然有一大批，有些離開香港的人不能夠當面向青少年洗腦，但是在網上十分活躍。他認為國安教育是另一個難處，是港人的國家觀念薄弱，例如有人當國籍是一個方便的身份，即使移居英國都不交回特區身份證。消防署表示，百鄉橫台山羅屋村下午4:多發生火警，署方是正是進行滅火行動。消防署說，如果市民受到隨風飄散的煙霧和異味影響，請關閉門窗和保持鎮定。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但晚間部分時間多雲，聽朝早天氣相當清涼，市區最低氣溫大約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最高氣溫大約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聽日離岸間中吹強風。 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62%，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意外和坏车的报告了。跟进返锦田公路，因为发生火警啦，跟住罗屋村嗰段仍然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㗎。龙尾分别啦就未去到八乡消防局，同埋过咗松山小竹。另外较早时上水宝石湖路去粉岭方向近彩园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快线封闭咗啦。而家意外係清咗长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接近马会道回旋处。啱啱收到最新的报告啦，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会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的，龙尾是去到粉岭港铁站。重复一次啦，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马会道的快线有坏车阻路，车龙而家排到去粉岭港铁站对开。较早时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公主道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咁就系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公主道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比较多车，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温思劳街，不过后车少，跟住芜湖街那段是慢车的，龙尾过了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浅水湾泳滩那段是多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马油塘去深茂坪、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Do yes do， 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现在用的八达通将来用不到2蚊搭车优惠的。1948至49年出生的香港居民，记得在1月至2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Fallen for You， 作曲作词主唱 Jamie 张天荣。幕后花絮，作曲徐浩，作词林宝，主唱应志月细猫。 无重要哪一位，如何争取你生活入面一点花絮。 先知，作曲 Marston 杨彤，作词郑敏，主唱石山佳。 原来是一早已经偏了的事，原来是一早已经可像牛的事，原来是一早受压的既定所事，如同恶许旨意。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分神，你昨晚食完快餐店，今日仲可以大摇大摆翻到嚟，好嘢喎！ 嘿，表面睇梗系好嘢噶，你都唔明白背后有几大压力。试下比赛第二个啊，可能俾人话你系渣男噶。 When you look into my eyes, you can see whatever. I'm completely mesmerized. Sometimes I just say jump when you get me really mad. Like last night you shout about tricks and I'm next to you in bed. Boy, you're such a teaser. Nancy Quai 的 teaser， 不知道大家都会不会遇到一些男仔是很激心的，不知道你想怎样的。 当你偷我手逛街， 我想讲的是 来就越怪， 很多男仔都想自己聪明一点的， 长街越行越甜蜜是好坏，别人你好有情感，乱放大，也是笑容也笑歪，方能隐藏这失态，不能讲其实望越界，求高手演算出会否失败，如拿着大数据的是你，却决定让我 精彩，聪明的人不太 想呼救，有这种隐晦吗？有男孩从来不擅长暧昧时解读对手，共我慢慢来，抑或乱乱生就够，方向模糊的爱，被正式拒绝难受，愿可找人送我一刻钟离的斗，吞了别我后。Don't be shy, give me a sign. Got no time, baby. No reply, in between the lines. That's what you want, maybe. 你为特权经历在手，非我们这种亲厚，死不太定。谈恋爱或做朋友，何处入手？其实我好想呼救，有这种隐晦密友。孩从来不擅长烟幕里解读对手，下秒就定情，抑或只知春就够，不太寻常的暖，你自身雪柜难受，愿很可怜老友，生火聪明的斗，将暧昧抽。 学佢话斋啊，如果呢个世界上有粒豆食咗聪明啲嘅，我深信十个男仔有九个都会想食。但你有 Anson 边聪明豆，就正等于每个女仔都想有人锡一样。 浪漫是基本规条，一靠近你便用电，浪漫是家中心。闪转夜幕系影子，跑车不足够，多花心机陪我漫游。I just wanna be with you， 天天有挂念，深深这张脸。 有呢一对今年最新的女子组合，他们的前身是女星合唱啊。 有 Benis 最新排台作品公主抱。 散心中秋至元宵佳节谁点灯 大家都不应该被怎样去庆祝的节日怎样去过节去束绑住自己。毕竟现在大家喜欢庆祝的方式都不一样，两个人的距离也可以是不一样。正如这首作品有 special 的 Her， 也是取自电影《捉不到的他》这样说。一定要面对面的，即使是隔空都可以感受到陪伴。 实在话苦涩最诚真，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你我我最放假，让我讲句笑，望给吃饭，每天每天，从头又发现多处情眼，别太多，就这么你你我我最简单，别太寡，就这么你送我无穷双眼，望你一眼。 你有 JW 黄浩儿的最新排台作品有陪你，而他都回来了，亦都经常在社交平台上见到他和他的太太非常之 sweet， 深信亦都是很多情侣心目中一个很理想的画面，可不可以陪你陪到去百二岁呢？ 你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劲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重蹈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不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相随早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带着把往新一章去追，成一个面对，惶恐不走进历史国度里，追忆你直到苍天加许，下次下世会否碰见熟悉身聚，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最坏的捉紧你，共你漫步下去，终于老去，昼夜共对，用一生跟你追。 带嚟有吴业坤同埋佢嘅好朋友咳新风，有呢一首嘅作品《百二岁》啊，吴业坤同埋咳新风一齐作词作曲，而编曲监制由咳新风嘅。咁啊，转头翻嚟有波城嘅 music show。 或在当地星期五罢工一日争取加薪，预料将会导致大量航班延误和取消，数以万计旅客受到影响，特别是乘搭国内航班的旅客。参与罢工的人员来自公共部门、机场地勤和航空安全范畴。受影响的机场包括较繁忙的法兰克福和慕尼克机场。工会表示，通货膨胀、高能源和食品价格迫使很多工人陷入不稳定境况，他们需要更多钱来维持生计，促请旅客谅解，期望透过提前宣布罢工，让旅客有时间制定替代出行方案。工会又说，行动将不会影响向土耳其和叙利亚地震灾民运送援助物资的航班。工会上个月在柏林、勃兰登堡机场亦都发起过类似罢工，导致大约300个航班取消或者改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带嚟晴朗同干燥嘅天气。下昼本港大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50%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同干燥，但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锦田公路嘅火警仲未清场噶，跟住罗屋村一段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去元朗方向嘅车龙而家比较长一啲，排到去松山小竹对开。较早时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马会道快线嘅坏车已经离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公主道嘅意外都已经处理好，交通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系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过咗新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北角警署，西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啲车龙噶，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路面情况：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喺九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龙翔工业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明爱医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西沙路近住大洞来回方向都有啲车龙噶，龙尾断断续续分别去到莲华路回旋处，同埋近住雅耀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马油塘去深茂坪、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来回，同埋林锦公路陈深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由2022年12月31日开始，每个购物胶袋的最低收费由5毫加到1元。大家要留意，购买冰冻或冷冻食物再冇免费胶袋啦。只有冇包装或未完全包装的食物和非器物包装的餐饮外卖才有免费胶袋。每次交易应尽量只用一个，抌少啲，悭多啲。 在时代交错掠过，可以 博成啊，知唔知入场睇 show 最紧要系咩啊？ 斌神我知，最紧要听熟啲歌先入去先识 enjoy 噶。除此之外咧，佢嚟紧开 show 咧都出呢一首歌。话俾你知，入场之前要注意嘅就系入到去记得 enjoy 啊。 入场各位请听好，总局都想记日路，随月能引领倾倒。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你我在你口，你放到地球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it,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高，你要接起两头，你要破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千种生活各有各快感。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你我在眼中，你放到地球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Don't stop, no, no, no, no, no. 那个水要调高，你要接起两头，你要破宇宙 yeah. Bring out your fire now. 守则有一行，靠你尽快跑。沮丧，然后放肆仰首，别日夜回望。 前只冯谦推出啱啱首作品叫《入场人士注意》，就系知你平时生活太抑压，所以鼓励你入场嘅时候释放晒出嚟。好多人入去睇 show 都系一样噶，放工嘅时候带住疲倦嘅身体入去，希望可以 release 一下啲压力嘅。 听嘅新歌，完全感觉到大家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嘅压力啊！歌名叫做《救命》啊！而今时今日嘅压力唔止喺工作当中，喺 social media 都一样会有。你嘅 post， 我嘅 post， 几多人 like， 几多人睇？呢啲通通都可以造成心理压力嘅。 虚而人物，人们怎评价？一个人又真又假，怎能容许无人的回答 ？Profile pic 转一转吧，简变得款 filter， 只可跟你同化，哭音那款过气吗？ 派台作品，一首讲呢个社交平台嘅歌曲啊，叫《十秒限时》。我中意去旅行嘅原因就系因为可以暂时将个 social media 放低一边。 小姐，我又如何招架？然而你说你那是等。 着日白沙，人人屠杀说你家有啦，不安跟下之间相距三四码地的，随时那只鬼仔又张牙，小姐我又如何招架，年年你说你武艺不凡，拳头击退一切不怕，回我处的就去到处陪我去追，一生一对就一生之旅，谁知道要换谁，分分钟要换谁，呜呜呜呜呜，谁人出生入死境，放肆来为我星星都去追，你要肝胆小的我，愿剩得一百岁。 听过有 Brianna 苏嘉嘅二人新世界，去旅行嘅时候就唔好再玩电话啦。JW 嘅新歌，平平淡淡，舒舒服服。今日叫做陪你，有得陪嘅时候就好陪啦。 You think of you, so yeah, can't stop. 基本新聞之前聽過有 News 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Can't Stop。 今天新聞回來之後將會有我和阿斌的奔波 Back to Back。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防处表示，百香横台山罗屋村下午四点几发生火警，处方正系进行灭火行动。消防处话，如果市民受到随风飘散嘅烟雾同异味影响，请关闭门窗同保持镇定。廉署就机管局三跑工程贪污案今日再落案起诉八人，累计有十人被起诉。他們共涉及15項控罪，包括行賄、受賄、洗黑錢和串謀盜竊等。今日被起訴人士獲准保釋，星期五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稍後會轉介至區域法院。廉署說十分重視這宗案件，會繼續調查，又說並沒有發現有資料顯示三跑工程質素和物料規格上出現問題。案发在2017年1月至去年8月，廉署说早前已经被检控的两人涉及贿款430万元。案件涉及的三跑项目工程分判合约和物料订单总值超过2亿元，其中时任首席高级经理今日被加控洗黑钱罪。政府表示，产业署经检视香园围边境管制站公众停车场的泊车情况，决定推行优化措施，包括由星期五起只接受经网上预约的车辆停泊，不再接受未经预约的车辆。预约系统会在星期五凌晨零时零一分起恢复运作。当局又表示，为减少车辆停泊超过预约时段的情况，将会调整泊车收费，包括额外泊车收费。 下個星期五起生效，時租、日租和夜租分別上調至15元、150元和80元。超過預約時段收費就增加至頭兩個鐘每小時60元，其後每小時75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但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听朝天气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4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听日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朝早仍然清凉。周末期间气温回升。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先讲意外事故，九龙咧连翔道西九龙连翔道去荃湾，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开之前咧发生意外事故，虽然啱啱清咗场，不过都好塞车啦。龙尾去到柯士甸道西近戏曲中心。佐敦道去西行线啦，去连翔道咧，而家塞到加士居道，可以嘅话咧就避一避啦，唔好经过度啦。连翔道去荃湾民安队总部对开之前有意外事故清咗场，但一带仍然系好挤塞噶。新界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近住安定村对开有意外，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住龙门居，仲有就系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段之前有火警事故嘅。单线双程行车啦，龙尾分别去到八乡消防局同埋过咗加龙片场。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而家龙尾喺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同埋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慢线内湾仔之路嘅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南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喺马坑涌道。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喺蒲岗村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候选金曲包括 我道作曲 Ian 陈卓贤 ，AP 潘宇谦 ，JNYBs。作词陈占，主唱 AP 潘宇谦。 对不起，失去这么恐怖，痛得总好过有些迟到。撑够了时间，再来令你走。 Breaking My Heart， 作曲 Tima Thomas Tan Quinny， 作词朱林，主唱 Yumi 钟由美。Rebound， 作曲黄湘俊。作词 Oscar Rap 词 Elton Wong 主唱 Anson Kong Elton Wong。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号。 光辉广播95载， 开创金曲新时代。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故事原来是取材自2013年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行动中的陆丰扫毒真实事件改编而成， 而剧中塔寨村的真实原型就是陆丰市的博社村，人称亚洲制毒第一村，所以剧本真实感十足。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蕾蕾啊，啲字写得唔够整齐，擦晒佢写过啦。蕾蕾啊，啲头发咁乱，扎马尾企理啲啊。蕾蕾啊， 父母要求太高，唔止自己辛苦，子女亦好大压力。俾啲空间大家，搵啲自己中意嘅嘢做，学下放松，学下放手，反而有助一同成长。 适当放松下，其实都几好啊。 大手牵小手， 愉快同步走。 放纵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 party 节奏放纵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二十五号嘅六点三十八分，继续翻到嚟骚动音乐啊！咁啊，提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现正生效嘅，又嚟到呢个咧非常之紧张嘅环节啦。有几紧张咧？最紧张就系得我哋两个啫。 呢个奔波 back to back， 应承我，我嚟。得闲啲快整翻英国 哦，系系系系，因为我哋应该将呢个环节都差不多会每个星期恒常玩噶啦， 系啦，因为 都好玩嘅， 都好玩咯，系啦，都开 心嘅，系啦， 咯，系啦， 都开心嘅。咁啊，所以今日我哋奔波 back to back 咧，又要糟质啊，小明啊。小明已经经历咗太多， 每次佢都系我哋故事嘅主人翁。每一次我哋都会幻想究竟小明发生啲咩事咧？咁而今日二月十五号喺情人节嘅之后，究竟阿小明佢系咪有啲咩发生？我好期待啦，系啦，有请阿奔神先出招啦。 今日嘅奔波 back to back， 喺情人节嘅过后，小明翻到屋企，然后佢发现，咦系，听日。仲要翻学、哦，佢去到朝头早起身嘅时候，佢记得啊，今日就系我转校嘅大日子啦。佢着上新嘅校服翻到学校，同啲同学打招呼。佢一入到班房，咦，点解啲同学全部都系女仔嚟嘅呢？小明喺呢一个时刻，佢觉得妙不可言。经历了昨晚自己一个度过的情人节，他觉得这一刻他是最幸福的男人。 男生们是非，我细细声讲给你，我坐你隔离，像对魔公仔抱起。来操场游戏，我共你一起，明日志愿要牵手去做风景。插班生甲动作很柔滑，我真是好奇，插班生甲一直人气高企，告诉我其实你原来曾为了他，曾瞒着我离去做过普查，你与我都怕提及他，连喉咙亦会沙，偷偷的背着我喝他的茶，谁料你为了他可这样不雅，明星们是非，够你我一夜畅谈，我欠你秘密，但插班生早转班，谈一轮电话再共你晚餐，然后买物买衫可以大家拣，你可知道夏季将流行，趁金或趁 听个 Twins 嘅女校男生。 班同学要告诉我心事疑难，告诉我转校读个消息可会挂。 小明做咗呢一个交换生，所以有机会嚟到呢个女校都好试下上堂俾女仔围住。嗰刻佢发现，哇！原来个世界好大噶，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女仔。啲女仔仲会为佢争风呷醋添，究竟应该拣咩类型嘅女仔好呢？ Talk 嘅三分甜，小明佢好开心啊！佢最近好中意翻学，就连佢嘅爸爸妈妈都察觉到小明最近翻学都非常之活跃，非常之主动，好准时起身。冇办法啦，小明终于知道原来校园生活系可以咁缤纷嘅，因为佢以前读男校噶嘛，突然转一转，原来。星期六日是可以出到街的话， 的心急人上。作为女校男生呢，那些女仔当然不明白，他们不明白男仔想些什么。所以有一次有个女仔走过来问小明，他好奇话，你平时做些什么？这位女同学自己介绍自己叫做小丽。小明见到小丽咁主动，他就跟她说了，星期六你得唔得闲啊？ 结伴来过班，约定你不玩不散，获过了一里千里，亿里路多抢眼，除下了恤衫着松衫，将装篮到未来过班，约定你一起出发，划过去闪过曲折，天与地不眨眼，来划过京湾转急弯，陪着你总不会失散。我有许多气力，没汽车，却快活过梦游列车，这一双脚下路也不怕斜，如坐过山车，举高手冲锋去气仍难逃，全世界全世界都退后，陪你一举手一起去再露两手，随着你随着我这身体节奏，让四周观众为我加油，结伴来过吧， 有 boys 的两个滑板的少年小明和小丽，这种生活很快过去，就这样就过了一年，交换生的时间都差不多完结了。小明很不舍得啊，他觉得自己很不想成长，很不想大个，但他又知道是啊，差不多要考试的了。 你到底几岁？我可以饮水，可以买醉，两斤有罪，你一个饭局去起一庆祝，我未许愿先吹蜡烛，结婚早前在相陪，你仲有排未焗得熟，咪记当下谷啊，该阿叔叔 order 先嚟下牛扒，五色熟半生熟，牛郎要有血有肉。我却想开花，只担心青春未够花，得一半熟吗？仍然有一半未曾定型吧，而 擠咁樣先係最高境界。我嘅世界仲有大把貨買，有得嘥時仲唔去嘥？著西裝配一條領呔，襯一對白波鞋，行街左搖右擺。最熟透吗？不可宽恕吗？得一半熟吗？ 山嘅半成年啊，小明一啲都唔想大个，因为佢知道有啲嘢细个先至会拥有嘅。虽然佢唔知道咩叫做爱情啊，但佢净系知道对住小丽两个人咧，咩烦恼都冇晒，咁样就够啦。小明觉得自己是最幸福的，听过有 S1 的作品叫做 Candy Ball， 听日见。